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大梦初醒，荒唐了一生。 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马迪所演唱的《南山南》。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看到马迪写过有关于这首歌的一段文字。他说，我写过一首歌叫做《南山南》，常有人在听完这首歌之后说他太过悲伤，然后就接着问说，这首歌是不是有一个故事。我说，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它就已经和我无关了，你掉的眼泪才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故事。那今天王平就想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有关于这首歌背后的说那些听着的故事，但愿这些故事可以让你感动。节目开始，我们看到的是马迪搜集的第二个故事，一个叫做小莫的故事。大三那年，我接到他妈妈的电话，你是那谁谁谁吧？我是杨某的妈妈，总听我女儿提起你，她病了，阿姨能求求你来医院看看她吗？我无数次幻想再一次见到她的场景，可是没想到会是在病房。她的脸上没有一点血丝，七月的天气，头上还戴着帽子。她说，不认识我咯？不会还在怪我那个时候不辞而别吧？别那么小气，其实毕业之前我就病了，只是不想告诉你，前几天才转院到这儿，听说你也在，挺想你的，总是跟妈妈提起你，没想到她还真的找到你了。说完她拿出一个小包递给我，那年问你，你说喜欢我的头发，刚开始化疗的时候我死活都要留一束，今天终于能给你了，做个纪念吧。我脑子像炸了一样，沉默很久，我忘了我们还说过什么，只记得他最后说，如果有时间再来看看我吧，如果我还有时间的话。离开的时候，他妈妈一直重复着感谢我，还说三年了他今天笑得最多。回去后，我打开他给我的小包，里面除了一束头发，还有十七岁的时候我送给他的那根头绳。那之后我再也没去看过他，我害怕再看见他，也害怕再看不见他。我把那根头绳做成了手链， 待到现在，心里也一直没有放下。在最错的时间，遇到了一个差一点就对了的人，可能这才是最单纯也最忘不了的爱情吧。只是现在，两个人的愿望只能靠我一个人实现了。那天我走出医院，也走回了职场生活，才发现这个城市里好像从来没有过星星，只有闪烁的路灯。 说有字的话总得各半前程，我写的往西，往东的往东，嬉皮笑脸的相逢，或是心事重重，短暂的告别，为下一次相逢。唱一首悲伤的歌，就当我为你送行了。前方的路依然坎坷，路上的人他总不说。唱一首悲伤的歌，就当我为你送行了。生命是花开又花落，我们从来都没选择。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几个故事，但愿这些故事能够让你产生共鸣的同时，也能够让你感动。我们继续在这时间来听到的歌曲《大桥小桥》，《北京情怀》。 北京，北京，我曾为你踏上漂泊的脚步，你让我经历爱恨离别，懂得坚韧的心永不哭泣。北京，北京，我曾为你无法割舍离去的残酷。全是过客，匆匆无影无踪。但我离你而去，又唱千山万水，一路走走停停，拾得风景柔情。放飞的心却在冰河中了的，这一切源于北京，这一切已将归于北京。 北京，北京，在我心里，把热血青春交给你，你让我感受人情冷暖，磨练柔韧的心永不畏惧。北京，北京，在歌声里，有多少梦想在这里，有人在寻找，有人在逃离，悲欢离合飘散岁月里。当我离你而去，又唱千山万水，一路走走停停，拾得风景柔情。放飞的心却在平和中了的，这一切源于北京，这一切已将归这一切已将归于北京，这一切已将归于北京。 这是来自大桥小桥所演唱的《北京情怀》。我想不管你生活在哪里，只要你是独自在这座城市里打拼的朋友，可能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感伤起来吧。我们继续要看到的是一个叫做老郭的朋友所写来的故事。他说，我们大学相识，他不觉得我帅，我也没有觉得他有多漂亮，只是很多瞬间让我们开始相信彼此就是对方的绝无仅有。那年我们一起来到北京，在五环边上租了一间十平方的隔间，生活贫苦但很幸福。每天我们一起买菜做饭，一起打扫房间，一起设想多年后在北京拥有一套属于我们的房子。有时候我会弹琴给他听，他总是用略带倦意的眼神看着我，满是笑意，直到午夜降临，我们相拥而睡，就像在预习着十年之后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在那块屋檐下，我们度过了最快乐的一年。一年之后我离开了。那年我爸去世了，本来身体很好，却一夜之间输给了中风，留下了我妈一个人。他们就我一个孩子，我爸已经走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男人。我没有能力把我妈接到北京，

是来自于曹贤兵所演唱的《你不在北京》，相信会有很多朋友可能或多或少在听到这样的故事，听到这样的歌，都会有一些些感伤吧。说实话，我今天在准备这档节目选择这些歌的时候，我自己在听的时候都有一些发怵发呆，因为时间飞快，我也独自在北京这座城市打拼有7年之久了，难免会有不太一样的心酸，可能北京人没有办法去理解。好，赶紧从这种情绪当中跳脱出来，我们来听相对来说没那么忧伤的一支音乐作品，陈碧《晴日共剪窗》。 在忘了多久的以前，有过一首诗，它是这样唱。 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白天本市高空受到高空挤控制，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强烈，气温上升快。

在这里。 全都是民谣，对，这人就是一个民谣的音乐组合，叫做房东的猫所演唱的等我们老了就定居在重庆。我这些年去重庆成都出差的机会越来越多，我真的每每去都有种不想离开的感觉，因为那里的生活节奏真的可以允许你犯懒，那里的步伐和人的状态真的可以放慢节奏，还有就是那里的美食让人流连忘返，或许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一样，等哪一天我们真的老了，就真的去重庆或者成都定居了。而在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一个叫做小崔的朋友留下的故事。他说，那个时候如果他说天空是绿的，我都会咒骂蓝色。他在另一个城市跟我说，他在这边的几年，我一直在想，我们终归是太遥远了，不光是距离。每天我都在害怕，害怕每个早安晚安和那些不必要的寒暄。直到有一天，我再也不敢看，也不敢去确认你的生活里全部都是我了，因为我的未来里好像已经没有了你。我想要的是一个能陪我并肩而行的人，不是一直在我后面追着我却让我一直遥不可及的你。我们分手吧，不要再联系了。我不知道怎么理解当时的心情，也没想过他会对我说这些，好像一直以来我的坚持都像是一个玩笑，所有的人听得聚精会神，可是一笑之后，就各自走出了这场游戏，只留下一个讲故事的我在原地自言自语。过了很多年，我们已经不再那么遥远了，他再联系我是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我没去，一个人回到了母校。那一年见证我们第一次阴差阳错牵手的操场已经是杂草丛生，荒废了很久的教学楼被一家公司买下改成了仓库，回忆也像堆放在里面的货物一样被铺上了满满的灰尘。我走到那棵树下，挖出了小时候我们一起埋下的许愿瓶，两张字条上写着他的，今生非你不嫁，我的要他一辈子幸福。 我要朝南走，你却往北去，我彷徨不定，你沉默不语，我可以留下，可我留不住你，我能遇见你 是我不会见。

赵雷的这首《我们的时光》之后，看到的是一个叫做杜 X 所写的《我们在一起13年，还是没能走到最后》。高中毕业，我名落孙山，父母对我失望之极，把所有的希望和疼爱都给了弟弟。我独自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去了很远的地方去上学。那个时候，他每个月都省吃俭用攒下来钱，坐一夜的火车来看我。我从来不以为然，就连他每一次走都没有送过他，继续荒唐着，自暴自弃，消磨在游戏和各种姑娘的暧昧之间。突然有一阵子他没来看我，后来我才知道他怀孕了，一个人去做人流手术，然后得了一场大病，期间竟然一直没有收到我的电话和信息。那个时候他开始对我心灰意冷，提出分手，决定听从家人的安排，和一个大他很多岁的男人结婚。那一天我才意识到自己即将失去什么。我不顾一切地来到他身边，跪在他面前哭得像个孩子，求他别离开我。他也哭了，含着眼泪却笑着说，我们不分开了，以后我们要好好的。大学毕业2年之后，我们结婚了。我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公司，虽说没有什么钱，但是终归稳定下来了。一天一天的忙着，但原本平凡的生活却不再平淡了。工作之外的应酬多了，回家的时间也就少了。他每天都会在家做好饭等着我，只是经常热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还是倒掉。每天应该温馨的时刻，却渐渐地演变成了无休止的争吵。他受不了我常常半夜烂醉如泥地回家，尽管他知道我这是为了家。我对他的唠叨和关心也越发的不耐烦，尽管我也知道他是因为爱我。在第13年的时候，我们最终还是离婚了。那天他为我们做了最后一桌饭，两个人安静地吃完，在阳台上抱着哭了很久。这是我们第3次抱在一起哭，上一次他还穿着婚纱，我穿着礼服，是在我们婚礼的那一天。原来第13年就是我们13的年。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谢春花的这首《借我》。 借我10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孤绝如初见，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梦与梦中不问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儿时的清晨与傍晚，君看过说也。 自于谢春花所演唱的《借我》。我今天的节目灵感来自于马迪，他写过一段文字，说的是《南山南》那首歌。常有人听完那首歌说那首歌太过悲伤，然后就会问他这首歌背后是不是有个故事，然后他的回答我突然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你在听到那首歌的时候，这首歌就和他已经没有关系了，你掉的眼泪才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故事。我做广播已经20年了，其实我们也时常会听到一些听众会问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的属于你自己的心情。但愿今天我挑选的这些民谣也能够让你产生共鸣吧。好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希望我的希望不再是希望，希望你的生活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希望能把悲伤隐藏，看不出慌张，希望能够陪伴着你，把理想对你讲，希望能够彼此分享路上的歌唱，还希望能继续痴狂，继续去幻想。那么的漫长，我希望我的希望不再只是希望，我希望我的梦想不要再让我心伤。